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3月30号发表了题为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高举伟大的并举旗帜，把我国尊严和威仪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不朽业绩》将彪炳千古的备忘录。备忘录详细的叙述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全会上，根据当时形势和我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，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的新的战略路线，并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毕生遗训，高举伟大的并举旗帜，为主体事业的最后完成打造了万年基础。备忘录强调，我国军民将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坚持高举并举旗帜，进一步加强千金难买的民族的生命，统一朝鲜的国宝自卫核宝剑，将以朝鲜的力量、朝鲜的气概和朝鲜的速度，向着强盛繁荣的高峰奋勇前进。